身，联想 S 手机本流行。 联想 Lenovo。 锵锵三人行，配方。何导，你看配方是咱们的老嘉宾，所以他深深知道人民群众能看见腿。哎呦，今天配方把这小裙子一穿，我说你怎么把我们这儿当卧室了？配方说，哎呦，这个衣服怎么缩水了，小 了，短了，对对对，有点尴尬。而且这衣服呢，我发现跟一个段子有关啊。 哦。 就是男人跟女人有一样东西呢，都是挤一挤就有了，那就是女人的乳沟还有男人的时间，都是挤一挤就有了。我 从哪儿学来的？这事儿跟他们电影界有关， 就是啊，就是 啊，那电影来的。 黄金甲来 的。所以这导演欲有容焉呐，这段子都流传出去了。 是啊，深刻体会啊，今天穿这个衣服， 很就是像海绵一样嘛，什么都，我们的生活就是在挤压，在挤压自己。你没见现在白领阶层都是说有个调查嘛，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为了奖金，自己使劲挤自己啊。不过看见你这个短裙子啊，我们还能轻松一点，对不对？ 谢谢谢谢。 你知道长裙子，最近我看长裙子太多了。哎，今年五一节是个结婚的旺季啊。 哎呀，我跟你讲，外国呢是七月七号是结婚旺季，为什么？2007年七月七号， 哦， 外国人很喜欢七，我还想都来不及 啊。 中国人， 中 国人说是二，他们说为什么说五二是什么的谐音呢？ 我爱。哎呀， 这个去上海参加一朋友婚礼，好家伙，我这一个车，我这浦东坐车一路去啊。到只要有一片绿草坪，你就看见那新娘都是穿着婚纱扯着裙子蹦蹦蹦蹦在草坪上乱跑，这个家伙一路结婚的呀， 好羡慕。 今年可能是个好年头嘛，金猪嘛， 啊， 所以很多人想在猪年结婚啊，生孩子。 要在猪年生的话，肯定现在要有馅儿才可以。 哎， 肚子要有馅。 肚子要奉子成婚。 对，才来得及。 配方那个性学宝典，他专门辅导广大受害妇女的，你知道吗？ 数一数时间嘛，要才来得及。 对，不过说猪啊，那不光是说今年结婚呢，以为今年能发财呢嘛。 对， 今年好运。 我这假期一回来，怎么听周围？何导有没有听说？人人都说咔买股票啊什么的， 太多了。就是最近这个，就从去年十一月吧到现在，我周围大很多朋友都在谈股票，就是谈股票能谈的不累，谈到下半夜， 津津有味。 而且要告诉你来吧， 应该要进场， 你也应该进来。然后呢，我给你保底，就是如果说他这个跌了，我给你填上。 嗯 啊。 就是包赚了， 哎，包你赚钱， 真的？那大多数人都赚吗？ 而且我还是就赚，反正我认识的人哈， 目前 普遍全部赚钱，没有赔钱的。 目前 就有一个歌手， 这是 以前都是去走穴吗？赚钱吗？不去了。十一月份投进去股市，投了将近50万吧，现在都说赚了1000万了。 怎么可能呢？这个比例好像不太那个。 他对啊，他有些股票已经你算嘛，他可能进场的时候，他进场的时候是1块钱买的，现在有的都到了30块钱了。 是，我也有一个朋友啊，说50万的本儿，他就说他整天在电脑那儿就是搞来搞去，也不光是股票，还有什么基金啊什么的。我问他，我说你赚了多少？他2个月赚了150万。 那个有啊，完全有。 2个月赚150万。 你算嘛，他们买股票这么买嘛，就是说这个的涨，比如说涨能够涨50%的，然后20%的，30%的，然后呢都买，是吧？然后呢他多的买几十只股票啊，他最后平均的利润，平均可能达到了35%或者37%。 是是是。 对，有的是80%，有的可能是。他主要是一下买的多嘛， 这样子。这个我呢有个很中肯的建议，因为以前呢在香港股灾怎么来的啊，就是因为刚开始大家都赚钱，开始借钱的借钱，还有呢超额去买，他只是用那个保证金的方式他就去买股票了。这个时候如果砍头的话呢，你要很多的钱，因为你是好几倍。 他挺多专业词儿，什么叫砍头啊？ 就说你的钱呢不够他的那个损失的时候，你的钱只能够赔5块钱，结果呢你现在已经赔了10块钱了。你的钱被吸走了之后，你还要倒吐出来。很多人呢他是用很小的钱，可能是1:100在玩的。这下呢你赚钱当然没问题啦，可以赚100倍，对不对？可是你赔钱呢也是一样赔100倍啊。香港那时候股灾的时候，88还是89的时候，最厉害的那一年股灾啊，好多人跳楼啊。 是吗？有你的男朋友吗？ 没有没有， 开玩笑。 所以真的要很注意，就是说你一定要能够承受得了那个风险，你才进去。 一般都这么说。你像那天咱们也有一女嘉宾，就是说了，说我也炒股票啊。她说你们老是说啊，提醒风险什么的，到时候该跳楼了。她说我觉得我很理性，我就是一，她说你们都是不炒股票的人，你们聊这个，你们老才说风险。她说像我一直坐下来，对，她说你得综合看问题。我总共我是不放在一个篮子里，我总共买了七八个股票。他说我跟你说我是六个赔钱，但是呢我一只股票赚的钱就把那六个股票亏的钱全填平了，我还有赚的。 可是 对，他现在他这样的、还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因为现在这个股票市场我觉得跟赌博一样。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当时他买了很多钱，大概买了整个投进大概有3000万到4000万投在这个股票市场上。那他就是那天就是咱们春节前不是有一个股灾嘛、 对， 那天上午他一路起来就看，一路在涨，还在涨，还在涨，他就有2个小时没看，砰，那股灾就 摔下来了。 中午他接了一个电话，他的另外跟他合伙做股票的一个朋友，中午他就把自己的本钱全部拿回来了，全退出了。放在股市里的是他的利润，所以他呢就等于是股灾他保本了嘛， 全身而退。 全身而退吧。那个朋友就2个小时，腾一下。 所以有没有说为什么会跌呢？不知道， 不知道。 有的时候呢，你看，比如说前几年的 SARS， 嗯， 突然你来一个世界的一个传染病，对不对？那谁能预测到？对不对？ 对，突然发现了大油田，哎，现在很多人后悔，说怎么早没买呢？这 中国石油， 河北 石油 啊，就我们家，我说我赶快回家淘金去吧。 是。 我深圳有一朋友做房地产， 嗯， 在这个股市啊，今年不是特别好吗？在这之前拍了一块地，花不知道多少个亿，拍完了就搁在那儿，他还得投钱要去开发这地呢， 要盖， 对， 还得盖呢。 嗯， 他说我晚一个月拍，我买这地就好了 啊， 因为什么？ 太早卖了， 太。他是什么呢？他说我这个几个亿买这地，我不如把这几个亿放到股票市场上去，我赚钱多快啊！我现在花了6个亿买这块地，我还要花10个亿去盖，然后完了以后4-5年以后我才能够慢慢归本回本。我要知道我晚一个月拍这块地，我直接把这几个亿放到股票市场，我现在已经20个亿、30个亿了。人都在想这种好事。 对，你刚才讲两个都叫失之交臂。这个就为什么说都是机会主义者，失之交臂。你刚才说那个让我想起我在新闻上看过福建那边，你知道就买那种地下彩票，就是等于是六合彩的外围嘛。你知道他们叫养一个号码，就是说有这样的，你比如说10，你就买这个号码，7期你都买，7期都砸。有一哥们呢已经养了400万了，那养了400万，但是一直都没有，就是那一天是这个号码，但那一天呢他因为有点什么事儿忘了买了， 没买， 当时就疯了、 就是、 你知道吗？已经养了400万了，到那天养了多长时间终于出来这个码，那就疯了， 疯了。 你说这玩意儿， 所以机会啊有时候就是一眨眼。 有的时候呢，像你那个买地的这个朋友呢，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想要好逸恶劳了，想要赚这个热钱呢、可是 快钱 对，可是这样子的话有一天那个股市崩盘，你没有正当的生意在做，对不对、然后股市崩盘，你钱是借来的，或者是说你前面因为你觉得你赚少了，所以我又去加倍加筹码，这个一赔呀、不光是发疯的问题，是跳楼要家破人亡的问题。 现在主要是就比较危险的呀，就还不是那些有钱人做股票、有钱人他因为他自己把理财的很好，他有很多的顾问嘛，就是你的所有的利润的1/3去做金融的基金啊，或者你另外的多少去做股票，另外多少你放在什么地方。现在比较可怕的是什么呢？街道的老太太什么大学生跟亲戚朋友借钱往股市里扔， 没错， 一旦崩盘以后怎么办？ 没错，他走投无路。台湾就有曾经有过例子啊，这个有个老公呢，他因为股市崩盘后来没有钱了怎么办，破产，家要养啊。后来有一个有钱的女人说，我可以帮你还债，帮你养家，那跟这个老婆谈条件呢，你老公要借出来 啊， 出让。 对吧，这么厉害，这有这事儿吗？ 对呀、那要是你愿不愿意？ 不是一富婆。 对呀、啊，富婆要帮你的老公啊，是啊。 我再买，连你老婆都养了。 对呀、啊。对，那我把你家小孩什么什么通通的问题解决了，那老婆怎么办呢？ 那先看看他跟你老公要求什么样的劳役呢？ 那肯定是那个劳役啦。 肯定是要劳动的， 对， 不可能坐在那地方。 对对 对, 对, 对，咱们去一下广告一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配方讲了，男的炒股票亏了不可怕，对吧？富婆来了。最多主要是你要服劳役的问题 是吗？ 还有老婆要不要借人，要不要让，对不对？那个富婆那个什么巩心如， 巩如心，巩如心，小甜甜， 对呀、啊，她不是400亿都给了那个算命先生吗？ 啊，有一份遗嘱。 对呀、啊，那人家的老婆是不是也等于是出让老公呢？如果他们有情人关系的话， 如果有劳役关系的话， 对，是不是这样子？ 那叫智力投资，风水先生，人讲风水嘛。 对呀、啊嗯，你就说还跟那个半夜去砍， 如果这么 把人家砍昏了，是吧？ 这么大的资产，我觉得很多的老婆都会心动 嘛，都会愿意，对吧？而且 400亿， 人之将死 嘛，借出去，而且人马上就不行了。 对呀、啊，快挂了嘛，是不是？ 要是老公呢？你记不记得有一外国电影给100万英镑、我睡你老婆睡一回行不行？老公这家伙怎么办呢？ 是， 这 真的是一种考验。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人呢、啊，不要给自己在金钱的面前一个考验，那就是你不要物质欲望太高，否则你真的你只好出卖自己了。 那你没物质欲望，你这裙子这不怎么买？你看衣服买不起， 打折买的呀， 所以都缩水了嘛。 对啊，都打折买的嘛。就说你怎么样用最少的金钱把自己打扮好就好了。你不要说我一定身上这个一定要是 Christian Dior， 一定要是 Armani， 没有必要嘛，是不是？你的物质，因为比如说我这件衣服是500块，5000块穿出来也是这样，可我500块照样穿得很漂亮。 哎呦， 有没有道理？ 没错，就是穿的少嘛，也省布，是吧？他这个 环保 ，对，有清凉，对不对？ 可以说真的，所以我其实最不喜欢认识有钱人。 还说反话呢吧？ 真的，因为你认识有钱人干嘛呢？他又不能娶你。 我没见你认识过什么穷人呢。 可是我真的也没有有钱的朋友，我的有钱朋友都是女的，总不可能包我吧？哦、除非他同性恋，对不对？ 那你也得是才行呢。 我不会，因为其实这种东西是天生的。所以刚刚讲说为什么不是刚刚是之前前一段时间我们讲的说有那种女的同性恋，她是扮男的嘛？可是她的女伴为什么会跑掉？因为她被男的抢走了。对不对？人家有根儿，他没根儿嘛，是不是？那他这种恨呢、啊？ 对吧？真是对人心体察入微啊！什么性倾向的人，你都能跟他们是知音。 他的那恨，他是能想象的，你知道吗？他接受不了是可以，因为他要想象。 没错， 因为我写小说的嘛，我一定要想象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同性恋，他是什么样的思维嘛？对不对？ 你还别说，最近我惊异的发现很多。也不是很多了，就个别周围的多年的朋友才知道原来是多年的同性恋。那这个事情让我很吃惊啊，我对同性恋没有歧视，甚至有爱，对吧？但是我就是觉得很吃惊，潜伏多年 你会不知道？ 不是，这就是说他在这个10年里哈，我们都不知道的 啊。他自己 他正常的他还找男朋友，正常的，但是好了个一两年就不好了，又换了一个，又好一两年分开了，最后你终于知道他这10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女朋友。 哦，没 一直有吗？ 一直的，对， 放着 一直的，这是一个隐性的，悄悄的。你说现在这 等于是外面交给异性了，在做掩护， 掩护， 对， 也难说，不知道 说， 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人有双性的倾向。 可是其实哦，据我知道啊、双性恋是被同性恋歧视的，不管你是女的同性恋还是男的同性恋、 是是是， 他认为说你 不纯粹嘛， 不纯粹，你要么就异性恋，要么就同性恋， 对， 你双性恋算什么？ 你这不吃里扒外吗？ 你就是一下喜欢这，一下喜欢那个， 就什么都想要呗。 对，这样就我觉得这也是失去了原则，这个我也不认同。 其实啊，你要说这个好像说是同性恋呢、啊，我觉得跟这个当代社会的很多文化呀有很大关系，你弄不清是什么。你比如说当年的这种电子音乐的出现， 在美国的时候，你知道有个十强暴动的那个事件吗？就大概是69年，警察查了，这引起同性恋那个大爆发，那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到最后就呼吁不要歧视同性恋嘛。最早的这种电子音乐，就现在咱们玩的，就现在其实 嬉皮是不是？ 很多玩意儿，我跟你说，比如说 disco 舞厅，某种味道的 disco 舞厅，某种音乐，最早是从同性恋的酒吧里发端。然后现在蔓延，大家好像都这么玩了，都能接受了。这有时候这 其实服装设计也一样 啊，服装设计 我们现在这些设计师很多都是 同性恋 嘛，就是他用另外的一个感受来去设计男人或者女人的服装。 再说咱就快了，当然咱还是说股票，咱还是说股票。我就说股票啊，现在是什么人都弄。你像我那天看见一个新闻呐，一个清洁工，重庆的。这老太太她呢怎么玩上股票啊？哎，所以你就说这媒体宣传，宣传是有好故事啊。老太太一清洁工大概干4个小时，她大概凌晨3-4点钟打扫卫生，然后大概到9点半她下班，她下班拿着个扫帚，这刚好开盘，她20000，她老太太天天去看，天天听，看周围人怎么怎么着，到最后一咬牙一跺脚，把这钱总共20000多块钱，最后好像挣了是6万多还是挣了9万多。后来人家问这个老太太说你怎么能赢钱呢，她说我的经验啊，就是老听那几个炒股高手他们聊天，我在旁边拄着个扫帚，我偷听他们说买什么我就买，最后我就赢了，在报纸上就登这个新闻。 所以呢，这就是让股民呢会有一个错觉，就是说我只要听消息就好了。在香港股灾就是因为听消息，甚至于呢我的朋友他们怎么样死得很难看，是那个上市公司的老板放出来的消息，说我的股票怎么样怎么样的，大家进去捧场，结果呢让朋友进去，他自个儿脱手了。 这个我也是最近我知道一个事儿，也算故事了啊，就是做股票的一些经验，就是他其实有时候是很害人的。 对， 他联合几个人，他们呢其实也不是什么操盘手是吧，就是说他们就觉着假装自己是庄家，然后就放很多的这个假的空气， 对。 然后呢，普通老百姓呢，散户呢，就买嘛买， 对呀， 买完，他们把这个轰上，他们歘，他们走了， 没错， 把股民给留在里面， 消息没错。 所以我研究历史的体会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跟你说，这个社会，我的偏见啊，我认为这个社会大多数人都是任人宰割的， 没错， 真的就是你就看几千年来历史，总是有极少数的人。他们在操纵着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大部分的人呢，你就是跟着晃晃悠悠，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西风，你就忽忽悠悠，都是祸害的，就是这些。你比如说啊，说涨，总有跌的一天吧？ 没错呀。 就你怎么办？你哪天决定收手？一般亏钱都是晚了嘛，跌停晚了，你再抛不出去了嘛。 对对，就是说 老百姓都 泡在里面。老百姓呢，他赚了几千块啊，好高兴啊，赚了几千块。哎，我不出来的话，我可以赚几万呢、啊。这下完了，他以后他就不出场了。 报纸上还有电视上经常这个成功的例子， 对， 老介绍这股市的成功例子，我觉得都是有点。 所以我妈妈也是这样子。 失败的例子多讲。 这个什么。早知道我不要出场啊，我本来还可以赚多少啊。 你妈妈是什么行业？ 就是这个股票这个出场、 啊、入场， 对、 进场、 对进场， 对， 然后脱手了出来了嘛、 出来， 哎，那他说哎呀我少赚了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说妈妈赚到口袋才是真的。 对，我跟你讲这话我特别有体会、我觉得北方人，我你看我是北方人，跟广东人有不同。你看广东人就有一句话叫累不斗不为财，就是力不到不为财。什么意思？不是说你使劲没到，钱没揣到我口袋里，这就不是我的钱，你知道吗？你相比之下咱北方人爱聊天啊，爱忽悠，说半天就是穷开心，聊了那事儿钱哪去了，说的就感觉就明天就拿着了，没这事儿。你看广东人他特别实在，力不到不为财， 钱还有你没有花的也不是你的钱， 哎， 对不对？你说那400亿他用了多少？有没有4亿？ 也是哈。 对呀、他用了有没有4亿？他给人家买游艇，给人家买房子， 买飞机，买钻机， 买飞机，对呀、有用掉那才是他的钱。 其他400亿扣掉4亿， 就我觉得老百姓挺辛苦的。我那天去那个农贸市场啊，去买，我看有一个中年妇女在那给人家买鱼的鲜鱼，那地方刮鱼鳞呢，这面刮着鱼鳞还说呢，昨天股市哪个你涨了多少，我那个不行，我那个才涨一分，你那个呢，那边卖土豆的在那儿，正能弄土豆呢，我这两天忙不过来，我都没看农贸市场， 全民都是股民， 全民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股市好啊，对带动整个的经济， 各行各业 啊，你看第一季度你看上涨11%嘛，是吧？你看五一黄金周的整个的消费3000多亿， 是 比去年同期多了1000亿。 你说中国人到底算有钱还是算没钱？ 超有钱的，超有钱。 而且中国人的这个东西啊，不是说用坏了他才换，他赚着钱就换。你看现在、 哎、手机没坏， 对，没坏，来了新的了，只要赚着钱马上就换。 没错，这 到了美国，你看还在看 video 呢，啊，家里看那录像带，租那录像带，咱们这谁看 video 啊？家里都没有录像机了。 不是说咱们都是勤劳勇敢吗？都是艰苦朴素吗？ 所以我觉得 还是勤劳勇敢呢。 还是什么叫勤劳勇敢？ 对啊，就是我勤劳的去股市看操盘啊。还有啊，股市来的时候呢，你刚说各行各业，还有二奶的行业，大家有钱了嘛？ 哦，所以呢，水涨船高。 对，我就说不要放弃自己的行业的原因、就是。 二奶不要放弃自己的行业吗？ 他也要与时俱进，要学习，否则呢，他那个香港那个很多断了的时候呢，二奶他房子供不起，车子退了，然后怎么办呢？ 没有人现在对吧？ 哎，对，我这我要请教你配方， 对、啊， 会不会这个有钱的男的就那种包二奶的，他要没钱了之后，他第一个踢出门的先是二奶？ 当然是二奶。 他不会抛弃发妻是吗？ 他那老婆有小孩的嘛，没办法抛弃。 还有一些法律的 法律的规定、 遗产的法律的、 而且这个时候老婆都在身边，情感特别稳定，离婚率也下降。 日本我有一个日本的朋友。